牺牲我自己，虽然我没有得到你，你曾给我甜蜜。你忘了我，我也忘了你，把我俩的过去丢进河里，埋在土里。是。